难救啊。 参赛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 分别说不尽的

再请听《大鱼葬花》中的一段《西皮二六》，沈小梅演唱。